即係我哋覺得有 生老病死就死咗， 死就冇， 死就冇得玩咯。 你死又啱， 你個家即係你個基因。 你死，如果你嘅基因係可以延續嘅話，你作為整個人類嚟講，佢係個循環。 咪得一半嘅啫喎，你任何人都係一半傳到俾世你嘅子孫啦。 有一啲都算啦，總之 越傳越少喎。嗱，你個仔就一半，你個孫就得翻四分一嘅。 如果你個仔唔似你咧，嗰啲證明你嘅基因唔強。 啊！哦，都唔會嘅，唔會嘅。 一般嚟講，即係仔似老豆，仔似老母，啊，女似老母之類，係正常嘅，係常見嘅。 唔係喎，嗱，馬先生呢個又順便講嗰啲冷知識啊，即係西方都睇到嘅。佢話凡係咧細路仔，唔理你邊個，仔又好，女又好，頭嗰兩年咧一定似老豆嘅。 嗯， 點解咧？因為要老豆養啊嘛，即係嗱，阿媽就冇問題嘅，阿媽一定啊，阿媽懷胎十月生佢出嚟，梗係佢嘅，梗係佢嘅子，佢嘅仔女嚟噶嘛。但係你要老豆認頭啊嘛，你點知嗰個阿媽係咪同你從個丈夫生，抑或同出邊嘅人生咧？ 咁個細路點知 咧？嚇，細路於是咧就係話咧，即係有一個叫做設計啊，就係話佢一開始頭嗰兩年咧。就一定咧，係將父親嘅基因啊表露出嚟先，譬如樣又似啲，咁然之後慢慢佢會轉嘅，即係會大咗之後變樣嘅，你大家都睇到噶啦。咁於是個父親一睇，哇，係喎，係我細路喎，咁於是我要負責任嘅樣 嘅。即係呢個設計上嘅。 係啊，即係啲生物學家做過好多嘅 統計嘅。未必呢種冷知識冷就冷啦，未必係知識。 係點咧？ 因為我哋日常所見。虽然即系都系小人物啦，但系七十几年见得都多啦，啊，唔系呢种玩法， 哦， 系啦，即系另外一种冷知识咧，就系边个凑佢似边个， 哦， 嗯， 呢个我真系耳闻目睹太多啦， 嗯， 你点解以前啲皇宫贵族拣奶妈， 嗯 嗯。 揀個相貌好重要， 哦，等佢靚仔， 你會似奶媽， 哦， 當然食奶係一回事， 係， 你成日見係一回事， 嗯， 你如果作為呢個娘親，按照皇宮嘅習慣咧，你見得少過奶媽好多好多， 哦，嗯，我唔知，如果啲即係歐西方啲貴族都係， 佢一生 唔會自己湊嘅， 唔會啊，唔會， 唔係。 唔同房啲嘛， 係明清朝佢係唔俾你多見啊， 唔俾嘅，唔俾嘅， 即係你唔一定係皇后， 係你係妃嘅嘛， 你係妃咧，你就唔係佢阿媽， 哦， 你係佢阿姐， 哦， 嗯， 所以你冇資格以母親咁嘅身份嚟去見嗰個細路， 哦， 嚇，咁啊，此其一也。第二咧，個老豆， 嗯。 更加見得少， 嗯， 因為太多， 太多， 即係兩位數字咧就算正常嘅，三位數字都不罕見， 係咪大嗰個見得多啲啩？將來做太子嘅話， 大嗰個未必係 主君， 因為佢未必係嫡出， 哦， 啊， 係 有長立長唔係最主要嘅，有嫡立嫡先係最主要嘅。 即 係 嫡就會見多啲啦啩。 嫡 聽阿皇帝帶住佢。 咁又要睇佢 個 皇帝係咩心態？有啲皇帝心態叫做皇不見皇。 哦， 皇不見皇，你最清楚就係嘉靖㗎啦。嘉靖係一世係好忌見佢個仔嘅。佢話皇不見皇，即係嗰啲係嗰啲自己講法啦。講到循環咧，我諗住有。起碼分兩大類，一類是良性的， 嗯， 一類是惡性的， 嗯， 啊，即係唔係話血統論嚇，龍生龍，鳳生鳳， 嗯， 啊，即係馬鞍子最熟就係啲賽馬一定要良種啦， 係呢個冇得拗嘅，即係凡生物嚟講， 但 係 皇族就千祈唔好良種喎，你如果係即係表親啊，或者甚至堂兄妹都可以結婚嘅呢啲西方， 哦， 係啊，堂兄妹都得㗎， 堂兄妹。 堂兄妹得噶， 可以啊！ 你冇睇过欧燕妮嫁兰台咩？欧燕妮嫁兰台就好清楚啦，嗰个系佢唐大佬嚟嘅。 唔系，即系古埃及咪因为咁咩咯，败坏晒咯。 咁所以好奇怪， 佢年轮系得噶嘛？佢 可以良种 吓， 白鸽都可以良种， 系 啊，人就唔可以，人啊， 即系冇得度噶嘛，人啊。 即系 马就好容易 啫，举例啫，即系良性同恶性循环咁样。 咁馬恩斯頭先講咗啦，即係循環呢個題目咧，我哋就算係唔識佢，但係都用緊佢同埋感受到佢。最簡單就係你呼吸。呼吸。即係人哋成日講咩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呢度又有少少籠統嘅其實。 但係係一個循環。 大家都知道空氣嘅成分咧，氧氣只係佔五分之一嘅啫。 好少。 大部分係氮氣。所以你吸入去咧， 同埋你吸入去都唔係空氣嗰啲氧氣都唔係直接用得到嘅喎。 唔係你總之吸入去，你大部分都係白吸嘅。 大部分。 當然你進入了肺以後，就這個通過這個交換，就是釋出這個二氧化碳，然後就是那些紅細胞吸入那些氧，然後整個人就是這樣生存啦。這個循環 就是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就是非常之 重要， 個個都有份嘅。你識唔識都好，你都用緊佢。所以循環咧就唔知喺哲學上邊又有咩？ 嗱，未講問阿萬玉麟先，我見你寫到成本簿。 冇， 你梗係預備咗啲嘢講嘅。 功課啊嘛， 梗 係要做功課。兩個前輩喺度， 唔好咁講， 唔可以欺場。正話阿老師、馬老師講到嘅哲學咧，我就識好少嘅啫，平平無無啦。咁哲學上咧，我就突然一定諗到咧嗰個太極八卦圖啊，即係黑到最盡嗰點就變白啊，去咁啊雙魚圖嘅尖啊變咗最圓啦，咁係成個設計圓咧，即係啊有起有滅啊，有生有死，咁即係全個智慧擺曬落去。咁啊《易經》裏邊咧有兩卦好得意，第63卦咧就叫既濟卦，即係成功啦。就水在上，火在下咧，咁即系冚得住、壓得住。而君子咧，佢喺裏邊講咧，就話咧，防範於未然。咁呢個就好好嘅。咁但係一變到最尾嗰卦64卦又叫未濟，即係唔得啦。咁啊調轉咗，火在上，水在下壓住啦。咁呢個咧又要再循環再嚟過。咁即係表示咧，即係頭先阿馬 Sir 都一開始講咧，連四季春夏秋冬嗰個已經係循環，係嘛？呢啲即係啲。見到的了，我們感受到知道，你冬天就穿多件，夏天就穿薄一點，是吧？這些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成長，整個人就是那個運數也好，生活也好，一定有關的。 《西遊記》有一句說話挺過癮的， 是怎樣？ 叫不冷不熱，五谷不結。这个就是孙悟空过火焰山的时候土地跟土地倾偈。即是他这个循环呢，地球呢好在不知道是造物主呢定是即是冥冥之中决定呢， 个 地球是倾斜的。 是 如果不是呢就没有春夏秋冬 了。 他是要斜的。在这边的时候呢，北半球是直射，所以是夏天。过了半年呢，依家講緊係夏至，你轉到嗰邊係冬至嗰陣時咧，就係個日照係最短嘅時間，咁你就係冬天，因為陽光係斜過嚟嘅北半球，咁你即係話人類而家個天文學能夠睇到幾百萬光年以外。即係或者講感覺到啦，唔係睇到啦，感覺到 計算到 個宇宙個範圍係咁大嘅，其中咧幾十億，講緊行星都係幾十億粒，其他嘅天體就更加恆河沙數啦。但係居然至今都未發現有第二個高等生物存在。所以个地球咧，你话你 点解 要信神咧？就系话，喂，真系神迹嚟喎，点解真系冇咧？搵见下，即系最微生物都冇。 系 啊，即系地球、那個。 唔系有个，你而家火星都证明咗有个最低等嘅嗰啲所谓生命啦。跟住就玩完啦，跟住玩 个病毒咁样。 系嗰啲即系冇意思啊。总之而家系冇啦， 外星人啊。 唔系真系有噶。而家因为去过呢个火星掘咗啲泥翻嚟啊嘛。咁就於是證明咗佢係真係曾經存在過有生命嘅東西，但嗰種係低微到咧，你即係最原始嗰種係冇意思嘅。 因為温度 係 啦， 温度 嚇，即係一兩個細胞嗰啲。 即 係 你最熱嗰陣時咧，係幾百度，即係燒到鐵都融。最凍嗰陣時咧，零下兩百幾度，爭爭都係絕對零度。咁啊，即係如果係極其不適合呢個生物存在嘅，存在都唔得。 又話佢咩啊嘛？即係我睇啲報道啫嘛，就話火星曾經有個水噶嘛。咁後嚟因為温度高，啲水蒸發曬，因為你冇水咧，冇 H2O 咧，即係總之是冇水呢样嘢咧，冇氢同埋冇氧化氢。咁既然识讲中文咧，真系唔好意思，翻转嘅。咁咧，咁你于是好啦，蒸发晒啲水，你啲任何生物你都存在唔到，即系你嘅生命唔可以继续落去 啊。不过 唔讲呢啲科学啦， 唔系佢另外一种讲法 系点咧？ 即系地球咧，点解水咁重要咧？因为地球嘅生命，任何生命咧都系一个水循环。但是在火星或者其他那些恶劣的星球上面呢，发现还有一种循环方法是不需要水的。叫做硫 硫循环。 循环。 硫循环。即是硫磺的硫。硫磺的硫。 这个硫循环呢，在地球当中已经被证实了。在深海的海底。 是啊，有些 深海。几千米的深海的海底，那里呢有地球的裂缝。地球的裂缝咧，佢渗出嚟嘅一个系佢热量，第二系佢硫， 系啦，即系火山爆发咁咯，喺地底嗰啲海底嗰啲火山爆发， 嗰度咁高温咁高压嘅地方咧，居然有生命存在， 系啊系， 嗰度嗰啲菌咧虽然系好低级，但系佢系生命，佢嘅循环系唔需要水嘅， 吓硫都得， 唔需要阳光嘅， 系 就系硫。 有陽光可能 硫循環啊， 硫循環咁，但係對我哋人類住喺地面呢啲咁嘅保育 冇影響啊， 同你冇關係， 你根本都唔知啊。 佢同你係兩個世界，係 啊， 即係人類對海底嘅認識比對月球嘅認識更加陌生。 又落唔到去啊嘛，壓力太大啊嘛。 你落得去少啊，你月球起碼睇到啊嘛。 啱啱 好啦，咁啊講翻循環啦。 係啊，或者我呢度講少少先啦，馬丁成，好嘛？你頭先問我個問題嘛，就係講到呢個中國文化咧，就特別中意循環呢個概念嘅，呢個就係真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嗱古文化咧。其他啲我又唔係好熟啦，但係如果咧古希臘嗰啲我哋梗熟啦，有對西方文化個源頭就係古希臘啊嘛。好啦，但係古希臘咧就反而冇呢種循環論嘅喎，即係中國咧一開始已經係講陰陽啦，咁就已經係啦。咁另外就求斯萬玉論，你講到嗰種即係春夏秋冬啊，生老病死啊，即係嗰種嗱，你易經嗰個卦又記制又未制，咁就係永遠都係一個循環。咁然之後引申到後期啦嚇，雖然講得好遲。就是去到这个即三国演义的时候才有所谓世界即是政治上或者什么呢就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好嘢啊阿Sir。我又觉得这个呢是不是讲那个政局啱嘅啫，但係 世事都係咁講噶，即 係但係有啲地方我哋可以否決 到一個人會咧，即係成世都即係順境嘅，亦都唔會成世都好運。 咁梗係好啲。但如果你譬如 一世事又得， 如果我哋用一個角度睇，譬如一個家庭咁，兩夫婦幾個細路咁啊，一個家庭咁，好地地嘅白頭到老嘅，佢唔會話無端端啊合久必分咁啊分去住分相分二十年又自動翻嚟又復合， 你講 唔通嘅喎， 合久必分咧。唔係喺呢個婚姻上面嚟， 係政治上啊，朝代嘅興替， 係啦，即係要咁樣用。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咧，其實仲有一種表象， 係 佢嘅底韻係乜嘢咧？ 係 佢嘅底韻係整個社會或者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亂同治之間嘅循環。 係啦， 哦。老師呢個你解得好，所以咧不如改咗佢好啲啊！ 唔使改， 亂狗就必定啊，定狗就必亂咁仲清楚啲啊！ 毛澤東講過啦，天下大亂達到 天下大治啊嘛。 不過佢呢種哲學嘅表達咧， 係 為咗。佢嘅政權嘅合理性嘅存在， 冇錯， 因為佢想亂啫， 同埋佢嘅政治運動嘅合理性， 合理化咗佢。 咩七八年又要搞一次文化革命啊？嚇、呢種咧，其實係佢一種邪説嚟嘅。自亂之説咧，唔係咁樣計嘅。只不過佢將呢個自亂之説咧，運用喺佢嘅革命嘅理論當中。 佢夾命係夾人哋個命啫，唔係夾自己個命喎。 唔係咯，佢係最先進噶嘛，佢無需要夾命噶嘛，只係隔離嘅啫。佢咁高大全，點需要嚇？佢偉大光明正確，佢唔需要隔自己命喎。 咪咯，即係佢要治就要搞亂，你唔俾佢治，佢就搞亂你咯。即係治亂嗰、那個睇喺佢嗰個哲學裏邊嗰個分野係咁啊嘛。 嗯、 即係你俾我治，我統治曬你哋，咁就無需要亂啦。但係咧，如果我冇辦法統治到咧，即係維持自己一個一支唯一最高崇嘅冇其他人哋可以同我分享嘅治嘅話， 唔係一個字，一個字 係 權。 系权啱， 就系、是、呢个字啫嘛。权喺我手，我咪要治咯。 系啦， 我权要消失啦，我咪要乱你乱中夺权啦。 咁佢都系 系啦，冇错、 啊。所以 都系一个。 你讲起毛泽东，一定离唔开呢个权字。 系 你如果咬住呢个权字，对佢嘅理解啦， 系 第一就深入，第二就真实。 系 啊，你讲其他都系表面， 都系次要嘅啫，嗰啲次要 嘅 啫。 但系毛嘅哲学基本错。在咩地方呢？ 是 就是佢有一句哲學嘅話， 啊、 叫做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啊，咁呢個 呢個係錯嘅。 係、 嗯啊，你即係未有一個新飯碗之前，你就打爛咗個舊飯碗。你兜都冇得揸，你點食呢？ 係、嗯， 即係佢係不惜一切代價同不顧一切，首先要破，首先要打爛， 爛咗再算。 啊、打爛完咗，佢就話俾大家聽係立在其中。 嗯、 事实不是喎、 哦，系 啊， 好唔系历史证明咗啦，历史证明咗啦，好多嘢，好多嘢，你谂下， 所以呢个就系恶性循环， 呢个恶性循环，唔系系啊，一个循环嚟噶， 系、啊、你 考完一次停一阵，又嚟一次又停一阵， 啊， 唔系你睇即系啲人 玩死， 唔系都有统计过啦，即、就、系、是、因为前几年咪喺度拗嘅，即系究竟中国历史个几千年系治啊，即系合嘅时间长啊，因为分嘅时间长，结果证明咗系分嘅时间长， 嗯、 即系五代十国五胡乱华，即系嗰扎咧分裂为好多个细国家乱一大餐嘅时间其实长喎，因为你正式你谂下啦。即治嘅时候叫做治嘅时候有几多个朝代？ 我哋计过，我哋计过， 系嘛？计过啊？ 我哋计过，有不同嘅统计方法。 咁当然， 啊、即系唔讲治同乱，即系马伦话啫，讲分同合。 系， 如果讲分同合嚟讲，你话而家算分定系算合咧？今天为止， 原则上都大合小分啦， 大合小分 系争过台湾。 喂，你呢样嘢奸， 权字啫佢。 呢样嘢奸，即合就合，分就分。 嗯、哦， 冇得话即系 齐齐整整噶嘛。 系啊， 唔系咁呢个当然。 金钩不能一铁啊嘛。 即系等于你讲北宋嗰时候，宋朝系咪合嘅朝代咧？ 当然唔系咯。 咪咯，你北宋嘅时候人 咪仲有辽喺度， 有夏西夏喺度，有金喺度。 嗰个都其次，西夏都 系南宋仲弊。 辽系最紧要，你冇咗呢个幽云十六州啊嘛。 燕云十六系吓。 有啲講幽州嘅， 幽州都得。 即係呢十六州咧，點解重要咧？你睇睇個地圖， 啊、 你要睇地形圖。 嗯， 呢幽雲十六州咧係燕山， 嗯， 同埋佢個餘脈。 係 你如果冇咗呢嚿地方咧， 係 北兵南下就一馬平川，下北大平原， 係 冇遮冇擋，所以你即係彈冤之盟嗰度，你都佢如果打過嚟，你冇得守噶。 嗯， 冇江冇河冇山， 系， 所以你话分同合咧， 系， 要攞好长时间嚟细细嚟拗，即系点先至算系合？ 啊、 即系你如果真系叫大一统，要求到真系一寸 都 唔能够走， 即系当你宋朝 嗰个胆系少啦，但系马恩赐你讲咧、啊、有你嘅道理， 系， 即系叫做大合小分， 嗯， 啊。即使是北宋冇咗呢个燕云十六州， 都算 冇咗西夏， 系 都算系一个 完完整整、企企理理嘅， 都算系一个 朝代， 可圈可点嘅一个朝代啦。 可圈可点， 唔系因为佢有独特嘅文化，有独特嘅呢个各方面嘅成就， 系 嘛？咁你 经济又唔错， 经济直情好过晒。 你讲到呢度又另外一 个 判别嘅呢个标准啦， 系 吓。即系南宋咧，如果讲政治、讲军事就一无是处； 系 讲经济咧， 一流啦， 不得了。 唔系你咁，你三大 就系可歌可泣啦。 唔系中国四大发明有三个喺宋朝噶，大佬。好啦， 時間差不多，我哋休息一陣啊，翻嚟咧十一點以後聽電話喎嚇，1872311。 哇！呢個題目應該啲朋友好多電話啊，即係打你希望啦嚇， 希望 佢哋多踴躍 啲 嚇， 因為循環關 你 事啊嘛， 係實有噶，身體要好要個血液循環啊，其他啲循環都要。 再繼續好，聽新聞先。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印尼一场足球比赛怀疑发生球迷骚乱，引发人踩人，至少127人死亡，大约180人受伤。事发在东爪哇，片段显示当完场的哨声响起之后，大批球迷冲入球场，警方隨即施法催淚氣體，人群互相踩踏，有人窒息。社交媒體上有片段顯示有人在地上不省人事。警方說死者當中包括兩名警員，超過30人在場館內死亡，其他人在送院之後證實不治。警方又說事發時民眾湧到出口其中一個位置，引發人踩人，期間有人因為缺氧而呼吸困難。天后多幅国旗和区旗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现场是电器道和屈臣道交界，清晨五点几有途人报警说有多幅国旗和区旗被扯落在地下，经点算当中包括12幅国旗和12幅区旗。公务员学院院长郭任树接受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访问的时候说，出任院长责任重大，需要令公务员团队有一致目标，最终目的是精益求精，符合社会要求。他强调香港公务员仍然非常优秀，如果认为设立学院是要整治公务员，这样并非贴切的形容。郭任树说，每个行业都有优秀的人，部分人就是搭顺风的心态，在公务员团队应该减少不适合的冗员。曾经出任警察学院基础训练中心主管的郭任树说，公务员行列未必需要警队的纪律训练，最重要是有公务员应有的思想、理念和心态。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说，除非和内地完全通关，香港才可以回复以往的优势。梁兆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往香港扮演中西桥梁角色，但随着反全球化、疫情和战争威胁下，香港迫切需要寻找新定位，但目前难以完全进入内地市场。形容屋漏偏逢连夜雨，加上人才流失，因此香港面对的问题相当艰巨。梁兆基促请特区政府要积极抢人才，如果政府放宽签证、提供房屋津贴等，吸引人才长时间居留香港，对香港是双赢局面，不认为会造成很大不公。但首要政府是要解决房屋问题，否则会推高本地楼价，令本地居民受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渐转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老师，且视天下。 风兰式带兵抵达梁城，白风直陪佢去了解当地民生状况。于明听闻风兰式体质虚弱，半信半疑，于是设宴试探。更向风兰式敬酒的时候，在酒里面放了曼陀罗花，他又有什么企图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有咩事令阿国下定决心一定要行翻正途？ 咁我呢个女又开始读大学啦，因为佢系选咗系法律系嘅，咁我就唔想因为我自己过去嘅案底啦而影响到佢嘅将来啦，咁所以改变自己，令到佢以后行出嚟，可以同你讲话，我爸爸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啦，唔系啲咩坏嘅人啦。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人是有一种赌博的心态，很旺盛。赌博是有很客观的计算部分，但同时间又不会抹杀，就是它都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赌那一刻你落住，你将所有有投上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是极度不肯定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要找有没有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赢面是大过它的赔率。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了，继续讲循环。咁啊，循环咧有一句都可以讲老话啦，叫做天道循环，屡试不爽。 嗯， 喺剧度都成日用噶啦，即系啊，因住嚟啊，前咬后水啊， 天网恢恢啊。 系啦，即系呢类说话咧，有一个新闻， 嗯， 又可以同佢即系呼应嘅。就是最近聽這個俄羅斯的總統普京，他說呢，他怎麼形容核戰爭呢？他說你美國就是曾經用過核武器的了， 是唯一 即是現在呢，如果即俄羅斯被迫用咧，你都唔好話即係阿支阿左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啫。 佢呢個意思咧，可能即係話你有炸人嗰日，人哋有炸你嗰日。 係。 但係如果從普京呢、這個呢、這個列寧格勒大學嘅佢主打乜嘢嘛？嗰陣時你知唔知啊？ 唔知喎，佢嗰陣時讀咩嘅？ 國際政治 啊， 國際法律 啊。 仲要复修历史， 哇！ 即系我睇佢系唔合格嘅， 多数冇好好地读书。 唔系啊，佢事实啊， 系 佢当时可能高分，我唔知，冇调查。 嗯， 但是而家佢讲呢句说话，证明佢唔合格。 哦，梗系啦， 你将美军代表盟军行天之土， 嗯， 去炸日本仔， 嗯， 呢种系合理、合法、合情嘅。当时苏联亦都系非常之同意嘅。 嗯，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同呢个斯大林曾经好牙刷咁话：，喂，我而家有一种呢个 坚嘢、新嘢嚟， 毁灭性武器啊！ 啊，唯一喷，即系好似打呢个裘楚恩嗰时咁啊！ 毁灭性武器啊，即系 大杀伤力， 前所未有，唔系大嘅问题，系毁灭啊！ 系 啊。咁啊，以為斯大林會即係起碼都驚喜啊嚇，點、知斯大林話好啊，咪用佢嚟對付日本人咯。 嗯嗯， 啊，其實一早收到料啦，你啲科學家裏邊有共產黨噶嘛？ 哦，咁有好多添嗰陣時， 有一個夠 嘅嚇， 啊，所以即係普京作為係蘇聯嘅繼承人， 嗯， 佢亦都係蘇聯培養出嚟嘅特務， 嗯 啊，咁啊。又是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核武器，你不能夠不知道從國際法律的角度上來說， 嗯， 當時美國用這個原子彈炸日本， 嗯， 和今天你如果想用原子彈， 嗯， 完全是兩回事來的。 當然啦， 啊， 當然 啦，所以我說他一個就是國際法律不合格，第二個就是歷史不合格， 第三就是他什麼咯個人的心地沒有， 即 是他知道他都要講講即是講方法的， 合理化他自己將來的行動嘛，可能就是 合理化他有威脅， 這些就叫做第一是惡循環，第二是假循環，是假的， 這個一定惡循環。不過馬老師想請教你這段歷史，炸即係落美國炸架仔用咗兩粒原子彈嗰度咧，佢係其實係咪真係咁公義去用咧？係可以唔使，因為我嗱即係要請教你，因為你係專家， 講好多次啦，星期一。 因為咧，佢嚟講係偷步嘅當時。 啊，冇呢回事，冇偷唔偷步呢回事，即 係唔需要佢嗱。我睇嗰啲書係美國佬自己寫咧，唔需要落原子彈去炸。 嗰個美國佬係渣嘢嚟嘅。 唔係，即係歷史學家就好多講法㗎。唔係 堅嘅。 而家仲有歷史學家話，即係佢唔信有曾經試過希特拉大屠殺添，所以你不能 係啊，話未必殺咗600万人啊嘛， 冇殺到啊，直情話。 咁又誇張 咗。嗰啲書咧，你就唔好睇佢。係 啊。 嗰啲人咧。你就唔好信佢， 嗯， 因為嗱，我好簡單咁話俾你聽，點解一定要用？ 係， 嗯，啊，兩個原因，第一，即係戰爭咧，雖然係殺人放火，但係佢係有一條底線嘅， 係， 嗯， 有一條底線。比如講唔殺降， 嗯， 呢條係底線， 係， 係嘛？如果你殺降咁，即係大家都冇投降呢回事啦，投咗降你殺嘅係嘛？咁啊，而且唔人道。仲有一條底線咧，係唔可以不惜代價，同埋即係用滅絕嘅手段，去進行戰爭。 係， 比如講原子彈出現以前有生物武器，細菌戰，有化學武器一次大戰死好多人， 係啊， 嗰啲戒指器啊，嗰啲死光啊，諸如此類嗰啲嘢。 嗯， 啊，呢啲係國際禁用嘅，甚至達武彈都禁用。 嗯， 啊，咁但係呢條界線咧，唔係美國人或者講係盟軍先踩嘅，而係日本仔先踩嘅。日本仔用嘅唔係原子彈，係自殺式飛機。 嗯， 呢樣嘢係即係冇人係咁玩法嘅，但係日本人認為自殺式衝鋒係好正常嘅。 嗯， 即系我哋一千几年以嚟，日本自己内战外战都用噶啦。 系， 嗯，啊，咁攞飞机自杀，唔系都系自杀式啫，冇，佢不但系有回天飞机，而且系回天鱼雷。 嗯， 即系世界上第一粒导弹咧，德国人发明嘅， 系 大家都知啦。 V 五啊。 V1、V2 系 啊，呢啲大家都知啦，但系好少人知道空对空导弹 哦， 第一粒 系 德国人发明嘅， 系咩希特拉时代？ 当然啦， 啊， 1945年嗰阵时佢已经发明咗， 用唔到啦，已经 用到。佢嗰阵时飞机带住一个即系空对空导弹咧， 系 直头就一架小飞机嚟嘅 哦。 即係個樣子又似，其實佢又係有一架無人機。 哦， 不過佢如果係對準咗敵機以後咧，佢就放咗呢啲架 嗰個彈。 呢架咧係係， 然之後個機就 飛機一樣嘅，唔係 即係自殺咁衝埋去，射埋。 唔能夠發射口不理。 哦， 即係射咗以後咧，嗰、那個飛機個駕駛員咧要不斷指示佢。 哦， 不斷指示佢。 冇而家，冇而家。 但係佢都係導彈。 哦， 但係日本仔咧就唔係。咁樣佢自己就係導彈，佢成架飛機就咁撞落去，一機換一艦。雖然成功率唔高，但係嗰種打法使美國人癲咗。 係，唔係呢度插你問一句先，有啲話嗰啲神風突擊呢啲飛機係木製嘅喎， 唔係 木製，冇可能啊， 冇可能。 佢 唔係 呢架飛機上面有木頭， 有木頭， 但係唔係木製嘅， 係。即係，但係好少，即係唔係普通飛機咁多鋼啊，諸如此類金屬。 都唔係，佢即 係。但係點解會有呢個傳說咧？ 呢種講法即係其實 係 即係 話佢 嗰種自殺式飛機同真正嘅戰鬥機毫無異致。 哦， 咁好貴喎。只不過佢係帶住炸彈。 我知啊，都好貴喎。 帶住炸彈 成功，你咪平咯。 唔係佢好低嘅成功率，唔知10%。 佢成功率低咧， 係 佢。成架飛機製造得非常之粗糙， 係， 因為無需要精細， 係懷念都唔翻嚟咯， 一次過， 一次性用品， 仲有， 好似而家啲紙巾， 發動機係非常之低廉嘅， 係啊，佢一定要咁。 佢嘅駕駛嗰啲嘢咧，特別係駕駛員嘅訓練咧，又係好簡單嘅，你識飛上去，你識對準飛就得㗎啦。 因為佢最主要個問題咧，就唔係話佢擊沉嘅一隻戰艦，而係威嚇性，即係嚇到你，即係你明話你打佢嗰個你都驚㗎嘛，大佬啊，係咪啊？佢同你死過喎，係嘛？即 係就係菲律賓大海戰嗰陣時， 係啊， 大規模使用呢種飛機， 係啊。 雖然即係戰果唔係好明顯，呢個有好多種原因，其中一種原因咧就係嗰個飛行員唔得。一個就訓練少， 佢訓練少。 第二個佢唔係真係咁唔怕死嘅， 冇錯啊。 即係佢可能佢話我勇敢，我準備去死㗎啦。 佢 但係喺呢個最後撞嗰一剎那，佢係咪仲係健全嘅大腦？定係已經係瘋狂咗，已經自己癲咗，就唔能夠駕駛架機去撞個艦。因為個艦走緊噶嘛，大佬。 係，即係呢個等唔同而家嗰啲恐怖分子嗰啲自殺式，因為佢成身咧綁住曬炸彈，佢撳個掣就得啦嘛。咁佢只要係嗰下。 飛機你要駕駛噶嘛？ 係啊，你仲要衝落嚟。 衝落去。 係啊，你 仲要躲避。 即係都要理智衝落去。 仲要躲避。 你違反咗，你違反佢嘅生物本能。 係啊。 因為我作為一個生物咧，見到危險見到會死咧，會避啊嘛。 你隻手辣，你會走噶嘛？ 係啊，梗係啦。你冇唔使諗嘅呢樣嘢，冇得話理性控制嘅。 反應。本能反應， 本能反應嚟噶嘛？ 所以我解釋俾阿麥倫卿講呢個問題咧，就係美軍喺嗰一場戰爭當中咧，就係見到幾百架機，佢又係唔打嘅，佢又唔投彈嘅，佢直頭撞落嚟嘅。咁美國佬就崩潰啦， 梗係崩潰㗎，真係 乜玩法嘅癲嘅， 咁點同你玩啊？你 雖然佢只係撞沉咗兩架航空母艦， 係。 同呢個若干架啲護衛艦嗰個百分比咧唔係高嘅，即係比起希特拉嗰啲真正嘅導彈就不如。但係畢竟呢種玩法係超乎咗美軍嘅想像。乜咁搞法㗎？即係你係就相信你係一億六歲，即係相信如果美軍係登陸呢個日本四島嘅話咧，你係會咁同我死過。咁你又放出好多新聞嚟，男女老幼都要即係同你死，即係寧死都唔投降。咁佢就計咗條數，係真真正正軍部計算出嚟嘅。第一要打兩年時間，即係四五年你再唔投降啊嘛，原子彈炸完咗唔投降，可能我仲有原子彈炸，但係我要登陸，登陸呢、這個九州四國登陸本州，一直打到北海道。咁呢個過程咧要兩年，點計嘅好簡單，有流亡島啊嘛，有沖繩島啊嘛，有數計噶嘛， 嗰劑嚇死， 大佬 真係好慘啊個 劑。第二死人，要死幾多？150萬到250萬，即係呢條數又係經過呢個數學計出嚟嘅。 即係你信唔信一件事啊？ 呢樣嘢咪擺喺美國總統同參聯會。 同埋呢個國務院同埋議會，咪大家話點玩咧？係到底用原子彈滅佢咧，還是我哋打常規戰爭咧？ 是啊、 最後 Truman 拍板啊嘛， 係啊， 我既然有咗，做咩唔用啊？ 嗯， 係。你咪當佢係一門大炮，不過係大啲啫。 唔係，即係你 佢嘅哲學係咁噶嘛？ 唔係，即係你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你唔係喺個面對咁嘅實實際際嘅決定嘅時候咧，係即係你所謂冷眼旁觀，又發馬後炮呢啲係唔得嘅。即係你好多時候打仗都係嘅，有啲位咧， 啱， 係嘛？ 你係 丘吉爾都係噶， 掌握住2000万美军的统帅、 啊、 你当面临着要签署一个150万美军死亡的作战计划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是你都说炸他啦， 咁啊唔使，唔使话美军嘅问题啦。 你死30万，不过我死100万。 啲客家话话啫，呢时候个危机哦， 唔系呢个问题其实 呢时候个危机， 唔系同埋呢个战争啊，甚至你去到普通警察都系噶，你追捕啲悍匪嘅时候，你呢个问题都系一样。 唔使悍匪啊，打叶继欢嗰个老差骨， 咪咯， 一见到喂。 老虎都肥你先， 弯腰想摸枪， 我老虎肥你先啦。 警校教落打两枪先，两枪啊，仲要 唔系你唔会，即系咪又警告啊？佢唔咩？你冇得咁快嘅。 始终都系用成本要去计算吓。 唔系啊，你 要明白话 ，this is war。 系啊，你唔系你睇人都系啊，系佢自己条命嚟嘅。即系你作为一个客观嘅人，你去分析，你梗系得啦。俾你做住佢啊！咁你會點咧？你自己條命嚟嘅大佬， 當然 啦。你唔肥佢會肥你。即係我唔係 本能反應。 係啊，我唔係話即係贊成，好似啲而家啲美國嗰啲南部啲警嗰啲白人警察咁，見到黑人就隨便開槍。尤其是咧截，尤其是喺街喺截車啊，截低架車嘅時候好危險嘅。嗰個係啲人講，即係美國有啲笑話就話，你知唔知最危險係咩咧？就係俾一個交通警截停你架車。 當然啦， 因為你睇到， 因為車係殺氣嚟噶嘛， 唔係你停咗，佢唔知你有冇槍嘛，有人都，所以你見到噶，你睇拍戲都係噶，啲交通警 手我睇啫， 唔係一出嚟唔係摸住自己個槍袋先行埋嚟噶，即係佢已經開咗個槍袋， 預咗先， 已經係有拔槍嘅，一隻手拔咗槍，一埋嚟就先睇兩手先，你唔好喐住，係嘛，即係嗰種係因為係每一個情況底下都係一個可能令到你死或者傷嘅。咁所以你唔能夠好客觀地去睇。 我唔預你係罪犯啊。 係啊， 你可能係飲醉嘅喎。 唔知㗎， 冇理智 㗎。或者你傻咧，係咪先？你唔一定係賊喎。你 或者 係 個阿婆，你想踩刹車，但係踩咗油， 然之後撞埋你，咁我點算啊？ 即係太危險啊！即是話嗰個情況。 係啊，個情況係太危險啊！ 即係社會啊，太危險啊！ 唔係社會嘅問題，而係話即係佢即係差。其實啲人冇計啫嘛。其實美國每年死好多差佬㗎。咁你諗下，你俾錢嘅啫喎，咁你要人肯做先得。 你打份工嘅啫，出糧嘅啫。 但係你有咁嘅危險喎，你唔係消防員喎，消防員面對嗰個係客觀嘅嘢唔會喐噶嘛，你面對嗰啲係隨時，即係人有槍嘅時候就係咁。 好啊，講翻長話， 好啦，講翻長話先啦。 請教兩位，兩位應該即係呢方面比較熟。香港咁多年，第一份華人報紙。就叫做循環日報， 係啊係啊係啊！上個世紀，上兩個世紀添， 1847年啊，大佬， 1847即係開放冇幾耐， 1874，佢就即係攞住嗰個天道循環，自強不息，呢個哲學思想嚟辦呢個循環日報。我諗下，我冇去深入研究。但係佢點解要引用呢個呢？會唔會因為香港係一個商港？ 係啱啊， 係一個商埠。 係， 所以佢個循環係好重要嘅。 係啊， 啊 係。 咁頭先阿麥倫講話中國點解即係咁早太極啊乜乜啊，佢就有循環嘅思想咧？ 係 呢個同中國古代係一個農業社會有關係。 系 农业社会就讲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讲究呢个春种秋收。佢呢个循环好重要，一种落地，万谷归仓。中国系整个人类历史上农业最发达嘅 國家或者一個民族， 由最早 到今天為止，冇人比得上，冇人比得上， 即係咁少嘅地養咁多嘅人口，你要咁計喎。 梗係啦， 嚇唔係話你有 咁多災害喎？ 唔係絕對數字喎，唔係絕對數值，絕對數值可能 你講緊某產都殺你啊！你好似潮汕嗰度種地好似繡花咁嘅， 係 啊！一般我哋即係如果種水稻咧， 係 七成七、六成六、七成六。 是 即是叫做个行距和株距那个寸、啊 嗯 啊、你插秧的时候要明白这个分寸、潮汕是多少三乘三 这么厉害可以种到这么密 它根本就连只脚都踩 不 到 下 去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啊 三乘三怎么踩 它叫做单株密植、 哦 嗯、即是我们即是插秧的时候呢即是左手就拿着一堆秧、 啊、 右手就搣 系啦、 即系一搣咧就两三棵，两三棵咁样， 一插就， 然后插落去， 系 啊，佢系单株一粒嘅啫， 逐插，因为佢密， 系啦， 因为佢 单株密， 一定要逐棵逐棵插， 佢个亩产量系相当高嘅， 系 即系呢个只不过 咁多年咯，潮汕几即系千 年，而家梗唔系啦，即系我讲紧我做农民嗰个六七十年代啊， 我知啊，但系即系潮汕有种植已经好耐噶咯，即系宋朝啊或者之前有。哦、 你不是咁耕精耕細作，你食唔到飯啦。 咁但係你啲泥土用咗，即係循環咗咁多千年，你嗰啲養分仲夠？ 嗱，啲循環咧，我又要講講啦。 係 兩位唔知道聽講過未？珠江三角洲呢句老話叫做桑基魚塘借， 係 桑基魚塘借， 聽過未？ 聽過。 呢個咪就是循環咯。 哦、 即係啲鬼佬，包括東洋鬼、西洋鬼， 係 全世界的鬼。 一嚟到 嚟珠江三角洲睇过， 吓到， 话呢种简直系即系仙境啊！系已经 未听过，唔 即 系 好似 东 方岩嗰啲咁样嘅呢个大自然嘅杰作。 嗯， 桑基鱼塘借，首先即系珠三角系蚕桑嘅地方， 系 啊养蚕，呢、 嗯 這个出丝， 嗯， 咁即系桑树， 嗯。 養咗蚕啲蚕沙，其實就係佢嘅屎。 嗯啊，係啊， 蚕沙攞嚟做咩用咧？ 哦，做肥田料咯。 唔係咁嘥。 咩啊？俾豬食啊？ 餘糧嚟㗎。 哦，餘糧喂魚。 你撒落塘度咧，嗰啲魚就食啊。 係。 咁啲魚肥。 好好養分啊。 咁就養 魚塘咧，而每年要清塘一次嘅。 嗯。 唔係喂捉魚。 係。 挖塘泥。 哦，嗰啲勁啦，嗰啲係加埋啲魚嘅糞便。 塘泥我唔知香港啲種花嘅人有冇買過塘泥， 係 好貴㗎，係 啊， 係好貴㗎。 我聽過啊，呢個我聽過，有買過，有賣，有得賣嘅。 一個立方體㗎，啊，佢點解立方體咧？即係因為嗰啲塘泥挖咗上嚟以後咧，鋪喺嗰啲薄上面 曬 乾佢之前，係將佢打格仔。 嗯。 所以曬乾咗以後，你一粒粒立方體 可以湊埋。 係你呢個香港啲家庭啲城市咧，即係買十斤八斤翻嚟揾個花盆。呢啲就 咁多啊，十斤八斤， 相當咁多喎。 十斤八斤好重㗎， 我知啊， 有幾多㗎咋？ 你個陽台有幾大啊？ 你屋企有個花槽十斤八斤未必夠啊！你買翻嚟仲要剝碎佢添喎， 慢慢整啊，仲要。 係，所以桑基魚塘借。佢刮咗呢啲塘泥咧，就直頭敷上去啲蔗田， 係， 所以嗰啲蔗就甜， 係 啊， 糖分高。 佢呢個循環，你 我知。 如果喺呢個農村現代化之前， 嗯， 即係第一冇機耕，第二冇農藥，第三冇化肥， 係， 佢呢個循環咧係非常之好嘅， 係。 你唔使諗啲田會越種越瘦，而係越種越肥，佢嗰個。耕即係叫熟土啊， 係啊， 嗰個一尺幾厚 啊， 即係天然嘅，係黑色嘅， 係啊， 種到啲田係黑色嘅， 啊、 你將嗰啲泥揸喺手度，係、 啊、 有油嘅， 呢個就唔知道，但我知道英國都有嘅，有啲叫 black country 啊，即係所謂黑色嘅鄉間啊，嗰個 country 唔係國家喎，係鄉下地方， 鄉下 就係馬丁聖講嘅，即係話係好富裕嘅，即係一啲可以 有啲養分喺度， 唔係耕即係農業啊，同埋即係可以大豐收嘅地方，嗰啲就叫 black country。 耕田最緊一樣嘢叫做富自質。 我不知道英文怎麼說。這件事就是一塊泥土裡面它含有的細菌量，甚至它含有的蚯蚓量和它的昆蟲量，即是它就是一個世界，它在循環的。所以嗰陣時有禾蟲食咧， 係係，而家都冇啦。 前度有田雞咧， 而家冇啦。 而家嗰啲田雞唔同曬， 唔係嗰啲揾你食啊， 揾你食啊，就毒死曬啊！俾啲農藥大佬， 嗰啲唔係 變曬形添 啊！俾你都唔敢食， 而家 冇就 好啦。就講一次電話1872311，同埋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係，下次我哋就接電話，大家一齊講循環。聽新聞先。 并同家长充分沟通。印尼一场足球比赛为发生球迷骚乱，引发人踩人，至少127人死亡，大约180人受伤。事发在东爪哇，片段显示，当完场哨声响起之后，大批球迷冲入球场，警方随即施发催泪气体，人群互相踩踏，有人窒息。社交媒体上的片段显示，有人在地上不省人事。警方说死者当中包括两名警员，超过30人在场馆内死亡，其他人在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又说事发时民众涌到出口其中一个位置，引发人踩人，期间有人因为缺氧而呼吸困难。内地新增548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116宗确诊和43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内蒙古最多，有26宗，四川25宗和广东17宗。本地无症状感染个案，宁夏有156宗，西藏49宗，以及广东有10宗。另外没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的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要拎首先讲重阳节的封路，在柴湾直至到下午6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的歌连臣角道，以及在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会有站，都是会暂时封闭。另外，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留意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现场嘅警员指示。另外，喺薄扶林直至到下昼5点，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亦都会改为单程南行。其他嘅封路消息喺葵芳葵仁路去货柜码头方向，介乎兴宁路至到葵二路之间，因为有爆水管。快线是需要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沙福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都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时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系米克，同大家估个字谜啊！一边系红，一边系绿，一边怕雨，一边怕风，系咩字？秋字咯。秋天就系充满诗意，亦都系充满思念。你喺秋天又挂住边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港台电视31及32特备精彩节目共同欢庆，一线国剧三线齐发，出出扣人心弦，专题及纪实节目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加强爱国情怀，特备基本法及宪法节目，认识两者的内容与重要性，同贺国庆，港台电视31及3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认识人大政协， 认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今个星期，全国政协事件簿会介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一条提案内容。 主持伍婉婷，嘉宾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和吴杰庄。 逢星期一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了，我们继续讲循环，听个电话先。伍生， 是早晨。早晨，今天广东广西的循环好像真的有点不同了，早了接人电话也接到即是这个呢其实呢就循环呢，我英文就 circulation system 啦，其实咁啊，真系你要讲啦。 伍生啊，伍生唔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先，而家有个新嘅名词啊，叫 loop。L-O-O-P 啊，即系而家嗰啲网上咧 loop 话不断咧播从一只歌叫做 loop 啊嘛。 系 系好，即系你继续讲啊，唔好意思啊。 即系阵间都讲啊 ，infinite loop 啊， 系啦， 即系呢个譬如写程式上咁啊，啲循环呢样嘢咧，你喺呢个英文呢个词咧，好奇怪，即系呢个真系中国人嘅智慧有啲唔同啊。咁啊，我哋讲呢个人嘅循环系统，但系英文咧呢个除咗呢个 circulation system 啫，我哋话，跟住吸咗啲气，你食咗啲嘢，跟住啲再进入你身体啲血咁样，再一个 cycle 咁啦。咁咧，但系咧，佢 circulation 呢个字咧喺呢个媒体上咧，即系你个发行量又系 circulation 啊嘛。 系啊系啊。 咁而且 circulation 佢冇话将嗰个发行啊翻翻去本来嗰个报社噶嘛，即系唔系咁意思，好似 disseminate 咁啊，几个意思系。 系。 即系其实佢。洋人咧呢、這個 circulation 嘅意思咧，其實有少少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嚟演神啦嚇。咁咧，其實個知識咧到後來咧，可能翻翻個 cycle， 跟住神咧再加一啲嘢落去。咁我諗 唔好意思啊，伍生係又要打斷你一陣嚇嚇。因為我所認識咧 ，circulation 其實流通嘅意思係多過所謂循環嘅意思嘅。即係你講英文咧，即係你如果譬如循環咧，唔一定要用即係 circulation 呢個字係有兩個意思嘅。咁佢 原嚇， 同埋佢嚟嘅，即係佢原本咧就係圓圈嗰個叫 circle 啊嘛。但佢又有個所謂 cycle 嘅喎，即係所以咧，你如果正式嚟講咧，即係循環亦 cycle 就比較好啲。即係譬如話，你唔會話個地球係。circulation 噶嘛，你話佢 cycling 嚇、啊，即係氹氹轉咁圍住個太陽嚟轉，咁嗰種咧就叫 cycling 啊嘛，就唔能夠叫 circulation。所以即係佢可以部分好少數嘅意思 ，circulation 係逆循環， 但一般嚟講，我哋都係逆流通嘅意思比較合理啲。 係 嚇，唔好意思啊，繼續講啦。 上咧，佢即係我哋就轉攞咗嚟咧，就叫做循環系統啊嘛。即係呢個即係我嚇，即係呢個即係似乎中國人咧個智慧真係有啲唔同嘅。 係係。 咁啊喺呢度有個講咧，我覺得咧，其實循環咧，有啲人最近就話呢、這個誒、哎、香港靠內循環就會內出血咁樣嚇。即係其實呢個。呢、這個循環呢樣嘢咧就有外循環，其實咧就唔係多於一個 cycle， 真正有意思嘅循環咧就唔係頭先所講咧，好似寫程序嗰種 interloop， 即 係 有啲官咧講嘢咧喺不斷喺度兜圈，或者有啲人講嘢咧，或者佢咧不斷咧，其實你聽翻幾年前，其實又係講翻同樣嘅，只不過咧佢可能講嘅故事嗰、那個主角有啲唔同，但係嗰個即係個知識形態啊、那個諗法啊，其實係一樣嘅。咁、其實呢我覺得比較有意思嘅循環呢就係話呢你出咗嚟之後呢跟住有啲新嘅 ingredient， 即係譬如我哋呼吸啊嗰個新鮮空氣咁樣。咁、呢再進入另一個 cycle， 咁呢啲就係你所講嘅良性循環啦，即係譬如話哎我哋又靠外循環又靠內循環，內循環呢又增長咗之後呢又可能會推動到個外循環。所以呢其實啲循環嘅意思呢就係話呢應該係多循環呢進入唔同嘅循環系統。咁咧嗰個循環咧就係、是、一個良性嘅循環，而唔係好似寫程序咁。你 infinite loop， 你喺入邊咧不斷兜圈咁死嘅。其實嗰樣嘢係冇意思嘅。 明白曬。 啊， 好啊，好啊，多謝。 多謝先生電話。 即係講起惡性循環咧，就有好多例子啦。比如講，即係中國嘅武術到底好唔好打咧？咁呢個經驗過係即係大多數係唔多好打嘅。点解呢有好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原因就是恶性循环，就是教徒弟留一手。啊，不是张三丰咁教徒弟，不是教招式，而是教心法。 系 啊，嗰啲啊高啦，即系张三丰嗰啲高系，即系几千年即系得一个嘅啫，咁样教徒弟，基本上咧都系猫教老虎，唔好教佢上树。 咪但系嗰阵时即系嗱，以我有限知识啦，可能错嘅，就系话点解佢呢种心法只有得佢一个咧？就系、佢完全咧推翻咗以前所谓武术啊嘛。佢要係畫完咁啊，太極啊嘛，即係太極成個開始嘅時候嗰個諗法啦。即係嗱，你講技擊咧，就算你去到李小龍時代，都係要打直線噶嘛，嚇或者左勾拳，或者即係你唔係會圓滑嘅，你咪啲圓滑點樣攻擊人咧？我哋又唔明啦，係咪先？你把刀都係要有尖鋭嘅地方先可以刼到人噶嘛？你揾個咁揾個鏟咁點刼人咧？唔得噶。 我話呢啲好簡單嘅啫，即係第一，如果講技擊 係。即系以 只抽，只抽一打一， 系咯。 好多师傅或者好多呢个开气佬， 系 或者系武指，佢都忽略咗一个最基本嘅嘢。就算系体育运动都好，真正系好似张三丰咁通嘅师傅，教嘅唔系手势， 系 教嘅系脚步。 哦。 最簡單的了，我看到很多咩網球教練啊，就教嗰啲手勢，就唔識教腳步。 啱， 腳步是最重要的、 老師你講得啱噃，呢、這個打好多喎， 任何體育運動 都係， 任何體育運動 都係重要過手喎。 講到我認識嗰味咧，即係你睇一隻馬係咪好，都係睇佢開步嘅喎。 係 真㗎，呢、這個唔係假 手嘅， 唔係手嘅問題啊，即係你係佢個步伐。 講笑啫， 講緊係移動。 系啦，佢移动啊嘛，你斗快啊嘛， 诶 move， 即系唔系你打交为快不破啊嘛，你唔够快， 唔系你系要喐嘅， 系啊， 因为即系技击咧系两个人嘅事， 系 你唔喐佢喐， 系 你唔喐就蠢啦， 系 即系首先你想发出一招之前，你首先要占据一个最佳嘅位置， 打仗都系啦， 咁样你嗰个招先至有用， 立咗个位先。 点解即系张三丰系教呢个心法，唔系教招式咧？ 嗯， 因为招式系比赛嗰阵时打分用嘅啫、真正技击系要击到对方咧， 系 要睇到对方嘅破绽， 嗯， 佢嘅漏洞喺边度，你一招制敌。边度打几百下噶？傻嘅咩？打几百下啫、 啊， 你打人打你啫，大家都伤嘅啫。 系啊， 即系真正如果系军队军人教技击咧、都系一招制敌。 同埋嗰阵时你， 全部系要害招呼、喉咙、眼、下音，就系要一下就使到你起码丧失战斗力，唔好话死先。 然後喂，仲有第二個嘅喎， 係同埋你自己唔好傷啊嘛， 梗 係 要， 所以你 要喐啦。 嗱，我再聽嗰個古仔啦，咁我就冇辦法證實嘅啦，就係、是、當年李小龍佢翻嚟拍第一套戲，如果大家有睇咧，就是、唐山大兄。 嗯， 咁嗰陣時咧，羅維咧同佢拍嘅時候咧，都係傳統嘅。是因为观众中意睇啊嘛，咁你慢慢打啦，系咪先？跟住平平白白，即系后嚟 好打好耐， 打好耐，即系好似成龙以前嗰种。咁第二咧就系、是，喂，你一拳打死一个，我用好多茄喱啡嘅，好贵嘅大佬。你系嘛？不如我打两分钟，你同一条友打，两条友打，咁咪请两个啫，三个条友打都系请三个啫。你一拳一个，你打两分钟要打几多人啊？咁咪钱嚟噶嗰啲，你明啊？咁到后嚟，好啦，李小龙拍完嗰套戏成咗名之后，你睇佢唯一一套佢自己导演过嘅戏，就系、是《猛龙过江》。 猛龙过江 就系、是、一嘢啦，就除咗最后一个，就系话同罗礼士决斗嗰嘢啦，或者同另外一啲洋人喺度花园打都系，佢反而系制造嗰个气氛，即系可以好似啲日本人，日本都系噶。你睇日本嗰啲劍道決賽，一刀就攞命，一劍就攞命啦。點會好似香港嗰啲武俠片咁噼里啪啦打成幾分鐘都未打完？ 熱鬧啊嘛， 唔 係 就係、 是、 你冇 係嘛？ 但你冇咗嗰樣嘢， 開心啊 嘛！即係你冇咗嗰種即係真正嘅鬥嗰種 兩回事嚟嘅，觀眾嘅眼睛同你嗰個係兩回事。 即係我因為呢樣嘢咧，就唔係好多人評李小龍嘅人講過，咁呢個順便講係咪真係㗎？你可以比較嘅，即係佢自己做導演嘅時候。佢就一拳一個， 咁係羅禮士嗰場係打得最耐嘅啦，叫做。 唔係嗰場唔同，嗰、那個遲啲佢唔講呢樣嘢，係 你如果講李小龍嘅技擊咧，其實分兩樣嚟講嘅。 嚇， 一個佢係偉大嘅演員， 係啱啊。 第二個佢係偉大嘅武術家， 嗯， 係兩回事嚟嘅。 冇錯， 後尾洪金寶喺採訪裏邊講咗一句咧，係好實在嘅説話， 係。 话你班友嚟采访我，成日问边个打唔打得过边个，打唔打得边个？ 啲傻！ 你问嘅全部系演员， 系， 嗯， 我哋系做紧戏， 系， 我哋唔系真系想攻击、伤害，甚至杀死对方， 系。 咁问得佢啦，你而家系咪想嗌我杀边个啊？系嘛？你嗌我 或者打残咁啊？ 我叻定系佢叻？ 系冇用冇意思嘅呢、這个问。 唔係你係個邏輯唔啱啊！ 啱， 即係我係做戲佬嚟嘅，而家你唔好當我係殺手啊，係嘛？你點解問一個殺手嘅問題問做戲佬咧？你忘居嘅 咁有時好多時 即 係 洪金寶唔爆粗已經算俾面你㗎啦， 可能有爆咗都唔定， 爆咗唔出街， 即係私下唔私下， 即係解釋呢個問題， 呢個 係好緊要。張三豐點解係即係千古一人？ 係 因為佢如果真係。教你套路咧係冇用嘅， 嗯， 即係除非你係叻佢幾十倍， 嗯， 即係金庸咧，佢唔識打我知嘅，但係佢識寫，佢識得打嘅人係點樣打嘅， 嗯， 所以佢描寫出嚟嗰、那個即係令狐沖去到嗰、那個 無招勝有招 啊，去到嗰個山莊度啊， 係啊。 嚇、啊！見嗰幾個琴棋詩畫啊， 係 啊， 嗰四 嚇，就其中有一段説話咧，就講清楚呢個武即係武技啊， 係 嚇、啊，就批評嗰個秃不翁， 嗯嗯， 啊秃不翁咧，即係佢即係其實係用嘅一個武器咧，好似係一支筆， 嗯 啊，其實就係判官筆嚟嘅， 嗯嗯 啊，但係佢將呢個書法咧。咩帝書啊，咩狂草啊，咩石鼓文啊，融合喺呢個書法裏面啊，最後就俾人哋鬧佢，話你咁樣玩法咧，就自尋死路。 係，梗啦， 除非你武功高過對手幾多倍，所以先至能夠等你揮灑自如寫完嗰一個書法出嚟。如果唔係，你死咗好多次啦， 一定啊！ 啊 嗯、 即係你真正嘅打咧，其實就唔好睇。即係電影係要製作好睇嘅打。咩叫花 打？唔係唔好睇，係你唔識睇，同埋你睇唔到啊！ 係 話説李小龍第一次拍電影嗰陣時候，人哋話：喂，你打一招嚟睇，劈啪， 打完啦， 係咁嘅咋？ 係啊！ 哇，咁仲唔完？咁完佢完我完啊！ 系啊， 即 系 咁就叫 咁佢发寸劲啊嘛，大佬寸劲咁样好快一秒 嘅 啫。 唔系你真正嘅打就系你想打赢啊嘛。 我 谂 你唔系 志在 你做紧编剧，应该最观众最受落花拳绣腿摆个阵扎马嗰啲最好睇啦，系嘛？ 咁你招式梗係好睇啦， 係、啊、一定係 學兩次， 係啊，學兩次 咩咩先後獻果， 係啊， 咩、 啊、 即係你攞嗰啲咁嘅詩意， 唔係你香港電影點解喺外國啊啲黑人啊其他啲人中意睇就咁、是、啊？你哋啊最初美國式嘅，即係或者西方式啦、啊、以美國為主嘅 槍戰， 槍戰又好，埋身肉搏都好噶，你即係睇唔到嘅，即係直乒乒乓乓咁打完啦，你話咁唔好睇啊嘛，即係於是你香港嘅電影喺呢方面，其實嗰啲係雜技嚟噶嘛，好多成龍啊、洪金寶啊、袁家班嗰啲冚唪 唥雜技， 係啊， 係大戲， 大戲嚟噶嘛， 大戲， 即係佢哋係學京劇噶嘛，佢唔係學打交噶嘛，大佬 感受唔同嘅，即係所觀眾要嗰個視覺唔同嘅，同你講真正嗰樣嘢兩 唔 係呢 樣呢樣嘢又唔知嘅，有時呢個又係循環嚟嘅，即係電。如果你即係講到咧，即係除咗呢啲咁大嘅循環咧，你講譬如話而家我哋嘅商品經濟裏邊咧，循環都好緊要。嗱，服裝嚟講都係㗎，裙一係就長，長就 要 短。 回籠咁啊，要賺錢㗎嘛，最關鍵一點就係賺錢。 咁賺錢就要變化，你明嘛？你成日都興住，即係你而家真係嘅嗱啲嗱，你睇到嘅呢十幾廿年去到二十一世紀，時裝係另外一種啊，叫做快時裝，即係以平、嗯，因為點解咧？冇得變啊！個個牛仔褲，牛仔褲你變得咩樣啊？咁你唯一咧就叫快， 快啲爛， 快就快啲爛，快啲換， 快啲換， 即係啊，每兩日就換。 手機都係咁啦，而家。 唔係手機啊，佢特登、啊、特登嘅。 唔係設計咗係咁啦嘛，已經。 唔係設計啊，佢係特登嘅，即 係 佢總之咧整到七成 OK 咧，佢一定要留翻啲嘢唔整嘅，等你每年要換機，每年佢要多一啲功能，多一啲正嘢， 等你買。 但係而家已經冇用啦，而家即係譬如 iPhone， 你去到13、14或者其他嗰啲咧，即係已經。即係你可以變到嘅， 你唔好講牛仔褲啦。譬如話男士嘅西裝，我哋翻工以前要著嘅三粒紐兩粒紐，你仲 大領大領即係細 啦，孖襟單襟 係啊， 係呢幾款喎。 唔係即係唔係啊，即係總之你一定要循環嘅， 仲要列裝後面開叉， 係啊，仲單叉雙叉 係 完㗎啦喎。 你唔循環得係啊，但係咧 燕尾好少翻工， 而你個商品消費嗰個週期啊越嚟越短嘅時候咧，人你冇辦法成日變嘅。 系 咁，於是咧，你唯有係即係點咧？唯有拎翻舊嘅嘢改少少，咁所以咧，即係 呢啲叫重複啊。 唔係佢嗰個圈裏邊叫 retro 啊 ，retro 好啊，即係你問鄧達志就知啦。即係繼續講啊，你 講個笑話你聽啦，唔好講咁嚴肅啦。 係 話説即係蘇聯嗰啲總統， 係 或者講係呢個第一把手啦，叫做總書記，叫點咧？佢有一個循環嘅， 係 係咪？特登嘅咧唔知道，但系事實如此啊！係咩循環呢？有頭髮同光頭，第一個列寧 係 光頭， 光頭佬。 第二個斯大林好好頭髮， 係 到死都係大背肚， 係、啊、真嘅，唔係假嘅， 真嘅，真嘅， 真嘅。 第三個哈魯爾夫 光頭，光頭 光到秃曬，仲光過列寧，係啊。第四個 列寧係清兵啫， 布列亞列夫 係。 好多頭髮， 布列茲尼夫 係，唉，好多頭髮，到佢死咗以後咧， 波巴卓夫 啊，未到， 未到， 未到， 仲有 安德羅波夫， 安德羅波夫 係 光頭， 光頭， 佢係一年幾就死咗啦， 係 接替佢嘅咧，就又係黑格勃嘅佢嘅副手切爾年科， 係 好好頭髮，但係做咗幾個月就死咗， 又死啦，死得快， 咁先到戈巴卓夫， 戈巴卓夫， 戈巴卓夫光頭，大家都知啦， 係啦，有大喇添啦，有大印啊，胎記啊，唔 係 喇，唔係喇嚟嘅，胎記。 葉利欽好好頭髮， 係啊， 普京 光頭， 光頭， 光頭， 梅德韋傑夫有頭髮， 有頭髮。 跟住又普京做又光頭， 咁即係普京之後嗰 個 就有頭髮 循環啊啱。 所以之後嗰個咧係邊個唔知？ 最緊要睇有冇頭髮， 一定有頭髮。即係到開山嗰個， 係 大家以為馬克思好好頭髮 啊， 假髮嚟嘅， 係 假髮嘅， 哦， 係啊。 唔知喎，呢個未見過， 真係 冇馬克思個相，冇馬克思嗰啲 計馬克思啊，計咗列寧開始到而家，你一路數到而家都啱。 未到，未到，恩格斯有頭髮， 恩格斯 有 頭髮， 所以 仲有長須， 搞清楚，搞清楚， 仲有長須。 馬克思冇頭髮咧，嗰個係一啲回憶錄裡面寫出嚟嘅。 係 啊，馬克思就話我平生最痛恨假髮。 係 咁人哋話。 即係你老人家都係戴假髮嘅喎。 唔 係，佢話我點解痛恨假髮咧？ 因為自己要戴。 唔係，因為佢話我撫摸我女嗰陣時咧，摸到嘅係假髮，即係女人都要用假髮。 咁大鑊，不過好痕㗎，其實即係嗰陣時啲假髮好渣㗎嘛。 大佬啊，家下我諗都唔 會再啦。嗰陣時唔係用頭髮做㗎， 係用珠寶啊， 用馬鬃啊。 哇！ 你搞清楚呢啲 假髮，阿 Sir 你唔使講假。假髮，你而家戴口罩冚住我都覺得唔舒服啦。 咪何況你個頭， 你未慣咋？ 係啊， 你未慣咋？如果真係再封十年咧，你變咗除咗口罩唔識呼吸， 會㗎會。 個人就係慣㗎嘛，你咧。 我細個 最慘啊！阿老師最慘行山啊，馬老師行山一路出汗一路剩嗰啲滋味慘啊，真係。 唔係馬老師 做咩？行山做咩戴口罩咧？行山冇人㗎嘛。 唔係啱，但係有啲段數，譬如入咗村。好少人嘅，我哋都要帶翻去尊重人哋嘅咧。哇，36度天好慘噶，呢個攞嚟講啦，係嘛？ 係。 所以咧，你講到就話美國總統兩黨輪替都可以講係一個循環嚇，民主黨、自由黨。 咁啊係啦，佢呢個交替。 唔係而家啲嗰啲新嘅反而冇所謂，有叫做民主嘅外貌外殼。但冇循環喎，譬如日本自民黨，你計 一黨專政，我覺得係 唔係佢黨內有派， 黨內有派 嗰啲叫內循環， 係內循環。好啦，新加坡冇啦啩，我唔知新加坡有幾多派啊，就係一個黨，從來未輸過。 嗰啲係專制嘅，即係其實係等於呢個君主咁上下，不過佢唔係君主啫。 佢用呢個， 但係到李光耀再傳咧，到孫嗰輩我想不行了，我諗唔得噶啦。 即係李顯龍傳到個仔， 李顯龍唔傳噶啦，冇唔係即係李家冇噶啦。 咪即係等於蔣介石到蔣經國就斷咯。 係啊，一定噶啦， 你冇理由。 即係中國人講富不出三代，權都不出三代。 有道理， 地位啊呢個係。 翻嚟我哋最後一節先至再講埋佢啦，循環。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新一期消费券寻日发放，为零售及餐饮市道即时注入大约150亿元嘅消费力。而正值国庆同重阳假期长周末，节日气氛有助增添消费意欲。陈茂波在网志说，虽然消费券可以发挥短期提振作用，但外围因素和本地疫情拖累，八月份零售业销货价值微跌，但按月比较仍然有增长，可见消费券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他又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将会为本港筹划未来发展时提供重要的方向，国家的坚实支持对香港未来的持续成功非常重要，必须更深入认识、了解和领会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对未来的筹划，推动香港更快更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切实地服务国家所需，为自身创造更光明亮丽的未来。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说，商界希望本港尽快实施零加零入境安排，推动经济明显反弹，但即使今季内实施，相关效应亦都要在出年首季先至见到，同时可以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香港先至可以完全复常。梁兆基又说，本港人才不足，输入优才的门槛太高，促请特区政府改变相关政策，在签证和税务等方面提供便利，吸引人才来港。公务员学院院长郭任树说， 設立學校不是為了整治公務員，香港公務員仍然非常優秀，但部分人是搭順風車心態，應該減少不適合的冗員。他又認為公務員不夠認識國情，亦都不夠認同國民身份，相信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要改變有很大困難，但如果不做肯定不會好轉。烏克蘭表示重奪東部頓涅茨克地區戰略重鎮利曼的控制權，俄羅斯承認武裝部隊已經從利曼撤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克蘭國旗重新在利曼飄揚，但說當地仍然有戰鬥。國防部在官方社交專頁貼出在利曼近郊揮舞國旗的片段。俄羅斯國防部解釋，從利曼撤走部隊是要避免數以千計士兵在當地被包圍，因此將兵力部署到更有利的位置。利曼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俄軍之前作為前線地面通訊和後勤補給的樞紐，烏軍取回控制權之後，有助進入頓涅茨克和同處東部的盧甘斯克地區內更多被俄軍控制的地方。分析指俄羅斯今次舉動反映俄軍在烏克蘭東部的戰事遭遇重大挫折。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的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受到紧急维修的影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第一线依家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提提大家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啦，喺长沙湾直至到今晚嘅7点钟，永明街、永明里以及永德路嘅入口通道会封闭噶。而喺将军澳区，由而家直至到6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咧会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8至9，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找来标准流浪主教练赖家辉，跟大家讲下他们今季有几进取。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多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讲埋几十分钟嘅循环。喂，头先讲到川普咧，我都想讲多两句。 好啊， 啊，即系佢想再循环翻嚟咧，几难啦。因为佢讲咗一句好错嘅说话。九月廿七号嘅话，我最担心咧系呢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系啊， 佢话即系乌克兰又好，台湾又好，可能。衝突會演變成核戰爭， 嗯， 啊，咁呢個係佢呢句説話嘅背景， 嗯， 但係佢錯喺邊度咧？佢錯在咧，即係因為而家用核武就怕普京要用啫嘛， 係啊， 啊，咁啊，而川普話咧，如果我仲喺白宮啊， 係， 普京就唔會命令俄軍進入烏克蘭， 嚇， 啊，川普話 佢憑乜嘢？ 佢憑乜嘢？佢話我。同佢傾過幾次，我同普京相處得非常好， 啊， 我非常理解啊，我非常理解佢，佢絕對唔會用核武器嘅，啊，咁呢句説話裏邊咧，就表現出呢個川普，佢低能，佢低能。即係佢係以一個前總統嘅身份講呢句説話，佢，所舉嘅事例係前總統同呢個俄羅斯總統嘅關係， 係 佢將呢種關係整成係兩個人嘅關係。我唔知俄羅斯係點，但係我知道美國係點。美國嘅總統佢如果係對外交往嘅時候，特別係呢啲峰會嘅時候。佢唔係代表自己， 代表國家， 佢係代表國家，起碼代表政府。 係 嚇，佢唔能夠從一個商人嘅角度講一盤生意咁樣嘅態度。 佢係咁嘅，全部 咁係錯嘅，因為從呢個羅斯福開始，咁多個總統，只有佢一個係商人，其他都係政客。你即管話列根係演員，但係列根一早已經係工會嘅領袖。佢都是 政客， 做過加州州長， 後尾做到政治家， 嗯 啊，即只有川普佢係一個切頭切尾嘅生意佬。 哦，係啊， 佢當作呢個國家係佢呢盤生意，呢個係完全錯嘅。普京係咪可以一言九鼎？我唔知道，但係美國總統一定唔可以一言九鼎。佢喺外交嗰陣時嘅方針政策。是一個集體的結果嚟嘅，唔係話佢拍下腦袋嘅話，我相信佢，我理解佢，我就可以同佢點點點，即係川普佢而家表現出嚟嗰種底氣啊， 係 嗰種本能啊，係絕對比佢以前嗰啲選民係相當失望嘅。哦，原來我哋選一個係。佢自己以為係獨裁者， 嚇， 啊！你咁樣嘅表現，仲想下一次選你？嚇、啊！你啊冇得循環啦！呢啲嘢， 即係馬丁勝嚇，呢樣嘢我又好贊成你講法，即係話當你係從咁嘅點解佢同阿普京傾得埋咧？因為普京咧某個程度都係代表個政府，但係佢就係國家，佢就係政府啊嘛！ 人哋做咗廿年啦，仲想再做廿年啊？ 咪咯。即係佢永遠覺得，因為佢直情係以前嘅皇帝嗰種思想嘛， 沙皇啊嘛， 係啦，我出嚟同你傾，但我係代表咩咧？我係代表咩啦？我就係代表呢個俄羅斯嘅。咁你川普咧，點解同佢傾得埋咧？因為川普覺得自己美國就係我啦，我就係美國啦，即係佢嘅心理係咁樣啊嘛。所以兩個人咪傾得埋咧？ 有病， 即係兩個都皇帝啊嘛。 咁佢即係一個即係。所以咧，總裁嘅角度去睇啊嘛， 唔係啊，所以個問題咧就唔係川普嘅政策啱唔啱，即係好多咧，你大家知道我哋都知啦，香港有啲人係撐川普噶嘛，就好支持 好多， 係嘛？所以個問題，馬興成講到一樣好重要嘅嘢，更 本質啊， 係啦，個深層次嘅嘢就係話唔係你嘅政策好唔好，而係話一個美國咁嘅民主國家能唔能夠接受一個當自己係獨裁者嘅總統咧？即系呢样嘢先紧要嘛？ 都唔系美国，系整个西方嗰个游戏规则唔系咁玩嘅。 但是嗱，佢川普當然啦，係人都知佢生意佬出身，呢、這個 我知 嘅。 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就算佢嘅政策啱啊，都唔能夠接受。 但 係 有好多選民啊，嗱，即係譬如話個口袋多咗錢，升咗級啊，嗰、那個、那個道指啊升咗，帶嚟好多財富，都會選佢嘅。 唔係嗱嗱，你 佢佢 應 承到嘛？ 你呢個咧就太過淺薄嘅睇法啦。因為嗱，老實講，其實好多人研究美國咧，講嗰啲道理咧係唔係正確嘅？即係或者咧係太過淺薄嘅。佢意思喺邊度咧？因為美國有咁多個州，每個州嘅成分都唔同，每個州嘅選民嘅成分又 佢係合眾國嚟㗎，你搞清楚。 係啊，你唔好當佢係即係一個國家嚟嘅，佢唔係一個國家嚟嘅。 佢邦先至有國啊嘛。 合眾嚇，同埋佢冚 唪唥有邦先有。 事實上係好多州，嗰啲州以前係殖民地嚟嘅。但就係呢嗱樣嘢咧，啲人鬧英國殖民地咧，又係唔明一樣嘢。英國殖民地同法國人搞殖民地係完全唔同嘅。就是说英国人其实不想将他殖民地的人变成英国人的。法国人不是他直情 他在殖民这个越南的时候他想将越南人变成法国人的。不让你讲越南话要讲 法文。 讲法文。 爱及利亚都是这 样。对日本也是日本去殖民台湾的时候都是。 王文化。 直情是要想你变成日本人将他自己的版图扩大。英国人不是的。你想想他印度去到一百几年啊，一百七几年。 东印度公司， 佢揾间公司嚟管理你啊，你明唔明啊？咁佢唔系佢想，佢根本唔接受印度人。你嚟香港都系噶，佢准你一路读中文，跟住你系即系你普通人用中文。 佢唔教你呢班手袋党，唔教你文化，只系教你管理嘅啫。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细个已经系啦，我读翻书啦，就问。點解我哋讀歷史嘅時候有世有呢個歐洲史有世界史乜史咯？點解我哋唔讀英國史啊？我哋係即係英國係我哋宗主國嚟㗎嘛？ 做乜搞正你啊？ 點解 做乜搞正你？ 咁啊唔俾你知道究竟我係乜嘢國家？ 我哋讀中學，我同你差唔多啦，都係冇啊，冇英史 一定唔教嘅，全一定嘅。點解個課程裏邊冇？ 西歐史又啊，西歐史、中史 係啊，甚至中史佢都俾你喎，即係你咪學中國歷史咯。咁於是好啊，你愛國啱啊，你咪愛中國，你唔好愛我英國啊，大佬。你爱我英国，我大镬啊！ 唔系我新界租嘅咋？ 唔系就算香港岛你都冇啊！即系我要负责 香港岛你都冇。 你明啊？因为英国人嘅心目中就系我要负责埋你啊！如果你系我啲国民，我系对你负责噶嘛。所以你千祈唔好做，你咪继续去爱中国，你唔好爱英国。 千祈唔好揾我。 唔系，所以嗱，你睇到美国好过瘾嘅，就系、是、佢英国人去到嗰度建立咗啲殖民地之后，佢俾佢自治噶。系嘛？美国独立之前，各嗰十三个州有佢自己政府噶。唔係政府，即係而係有佢議會，有佢可以論證。 有自己議會，乜都有。 即 係 你邊？ 你唔係聯邦大曬㗎。 係啊，所以你而家好多時候成日鬧英國殖民地咧，但大家唔分開，即係唔同嘅歐洲國家，佢搞殖民地係完全唔同兩個手法嚟㗎嘛。譬如美國都係㗎。美國某個程度菲律賓做過佢殖民地㗎， 係 嘛？但佢現在 sense 佢都唔想菲律賓人變美國人㗎，你明唔明嗰個意思啊？ 但係菲律賓 而家美國人變菲律賓人就好容易，你睇下佢籃球隊，佢歸化好容易㗎啫，因為佢法律就係啊嘛， 任何人都得㗎， 唔係美國人，美國人歸化。 好啦，唔講呢個啦，就係啲即係頭先咧，即係馬丁成講開川普，我又有呢個咁嘅意思。咁同埋你要了解，就算佢又提到列根其實咧就好用中國人嗰套無為而無不為。大家你見佢翻嚟之後，佢開親會咧，成扎嗰啲顧問喺度，佢可以瞓著覺。係呢條友，佢即係總之我諗掂個內閣嗱，國防你我完全接受你嗰套，咁我任你嘢。 阿列根係 一句説話， 跟住就講笑話嘅 一句说话，不知为不知， 好嘢啊！ 啊，佢时知也， 时知也， 佢汉文帝， 我使知啫，大佬你哋知啊嘛， 汉文帝嚟噶，你知咩？汉文帝嚟噶， 一个可以讲一个超级超级总裁嚟，佢超级总裁嚟， 呢个正， 有一班人话佢效忠搞掂， 咪所以佢冇事噶， 佢冇事， 佢做咗咁嘅啦，俾人掹咗一张，哎，好啦，咪坐瞓医院啦，冇事噶，即系佢瞓喺医院， 佢瞓喺医院嗰度仲过瘾喎，佢问过医生话你边党噶咁，个医生。话我民主党啊，嗰啲咪搭落去啊，话够够一个共和党人咁。 即系我计过啦，就系列系咁多个，即系战后啦，战前嗰啲总统我唔识嘅嗰啲历史。但系战后嘅美国总统讲得笑话最多就 系 列。 系， 咁同埋美国嘅总统咧，一定要讲笑话嘅。 你识幽默啊嘛？ 我觉得呢个传统咧，中国系人应该学嘅。 英國都係不過冷啲啫。英國就 唔係英國咧就冇規定，佢美國總統咧就規定咗每年有一次咧一定要宴請啲記者嘅。 係 嚇，即係好似係年頭嘅，我記得啱唔啱 有個咪會 咁佢喺嗰個記者宴請，即係請曬全世界，即係全美國嗰啲傳媒嘅記者食一餐正喺嗰度咧，佢就一定要講笑話嘅。如果唔識講個講嗰個總統咧， 嚟娛樂你啊嘛，等開心啲咯。 唔係即係你即係我唔知佢目的係乜嘢啦。但係而家已經變成一個制度。如果你個美國總統喺嗰度唔識講笑話咧， 你大鑊， 你就大鑊。你想再 呢個係民主政治嘅一招， 非常好嘅一個制度啦。你而家直接係制度 係咁啊。喂，馬 Sir， 你打斷你先。佢嗱，你 sense of humor 喺鬼佬西方美國好英國好係好緊要噶嘛？中國人本身冇幽默呢個字嘅喎， 唔係 你夾硬譯嘅啫喎。 嗱這個我又唔係好同意嘅， 有灰鞋，有 灰鞋， 有灰鞋，有搞笑，我就覺得淨係英國人識幽默嘅啫，美國人都係唔係好識嘅，或者其他民族都唔識嘅， 粗少少， 係啦。咁講呢個其他再講啦，但我只係想講呢個咁嘅制度，我係好欣賞嘅。有時真係美國有冇嘅嗱，邊一個冇一個話一定要有日要請啲傳媒或者 whatever， 又唔係冇規定個首相一定要講笑話嘅，有啲好黑即係面。 嗰陣啊，川普咪 ban 咗呢個會咯，唔同你玩啊！費事 明白點解啦， 費事娛樂你，佢都費事見添啊！ 因為川普本身亦都係一個傳媒老闆， 係 佢當所有傳媒，佢仲係老闆，咁戇居咯。 咁你就要明白個人咯，即係你反對川普咧，唔係反對佢啲政策啊。香港好多 KOL 搞錯曬，而係反對佢呢個人喺呢個 性格唔得， 唔係喺呢個國家係唔應該容許一個咁嘅人掌握權力，一掌握權力係好危險嘅，即係佢。今日嘅政策可能啱，但佢聽日一坐起上嚟點算啦？ 哦， 即係永遠係即係一個民主國家最緊要一樣嘢。 你唔能夠當自己係老闆噶嘛？你喺美國做總統啊嘛？ 同埋你唔能夠睇佢啱嘅時候係點，而係睇萬一佢錯嘅時候會唔會搞到咧？我成隻船沉咗，好似鐵達尼 嗰種思維唔得嘅， 唔得係調轉嚟諗嘅。即係話，譬如我就算一個老闆，我請個 CEO， 我係諗一樣嘢，佢會唔會搞到我執笠先？首先第一樣。然之後你先至諗究竟呢個 CEO 可唔可以帶領我嘅公司去到更高嘅階段？如果你只係諗佢只能夠即係啊，佢會領導個公司成功。 佢啊真係本身老闆嗱，如果你話係集團嘅 CEO 咧，你都要計股東嘅利益，同埋好多人及住你噶嘛。 就算你係老闆啊，你係上市公司，你都要被證監會 你有好多人睇住噶嘛，有一大集股東噶嘛。佢呢啲咧就是一人公司。 你認為佢係法老咩？ 即係佢嗰個心態一人公司。 喂，講啲比較咩啲嘅？ 有輕輕鬆啲嘢啊！喂， 嗰陣時你記唔記得2002年世界盃足球？ 係。佢喺韓國嗰個嘛， 日韓 係 啊，佢嗰個咧一開始有個小循環嘅， 係 佢24隊分6個組， 係啊， 你記得啦。我哋最緊要就是中國啊嘛，中國真係一千零一次， 係啊，三零部隊嗰度走， 一千零一次 係 入咗去咧，未打之前咧有一個好好嘅計劃，點樣玩呢個小循環啊嘛， 係 巴西、土耳其、 係 哥斯達尼加。 是諗住就得啦，奧斯格黎加。 咁啊，呢三隊 係勝和 敗，因為佢個小循環嘅規矩係頭二名出線啊嘛。 係啊， 巴西利我你打，我唔喐你，但係我希望輸少兩粒。 係 啊，即係一粒起兩粒子咁樣，即係 俾面啊， 係啊， 俾面啊，大佬， 你即係你贏我都得噶啦， 係啊，你贏我 算啦，算啦， 你八個人打贏你啦， 係啊，你唔好整啲7-0我打， 冇諗住一粒起兩粒子， 係 第二咧。 就 和土耳其， 系我听过呢个圣和夫啊，三嗰个三叉 土耳其，然后咧就击大胜哥斯达尼加，喺佢身上执多几粒， 系 攞嚟有咩用咧？ 系 攞嚟同土耳其计细分， 系 啊谂住你都系输巴西噶啦， 大家都输噶， 谂住你都系想作哥斯达尼加噶啦， 大家都系 咁，我作多一粒。咁我咪出線咯，啊！結果大家都知啦， 三零部隊啊嘛，嗰度慘， 九零啊， 唔係即係三零係零入球、零勝仗、零和波嗰個意思啊，唔係講佢輸幾多粒啊。 我講嗰個係 三度， 第一仗哥斯達尼加就俾人嚼咗兩粒，咁啊絕望啊！ 係啊， 你唔使諗啦， 出唔到。 你唔通可以贏土耳其咩？ 嗯， 所以哥斯達尼加兩粒，土耳其三粒。巴西俾面 系 四粒啫， 系啊，好俾面噶啦， 唔系俾面你啊，系俾面自己啊， 系 即係嗰兩個都只有你兩三粒，我冇 理由， 又唔好意思啊，你七比零啊， 又唔可以七比零， 係又唔可以失個三比零啊，啱啊， 又唔可以失，咁咪一要教到四比零 啊，嗰個真係想入幾粒幾粒啊，呢啲冇冇所謂嘅。 咁啊，從此之後搞到中國足球一蹶不振啊，一路到而家啊，廿年啦， 請教萬次， 係唔好咁講， 即係NBA 嗰個大循環 係 呢個常規賽打每個隊打足42場， 嗯， 哇！你真係搏體力噶 喎，係啊， 幾多日打一場？ 我唔知啊，我其實唔係咁 打一場傷幾多人？ 唔係，但係我可以講嗱你俾我講 NBA 有個循環我好中意嘅。嗱，大家知道 NBA 即係美國咧就唔興我話叫降班啊嗰啲咁嘢嘅，佢哋設計嗰個聯賽咧就係，凡係你成績越渣嗰個咧，就喺大學即係你要每一年都揀喺大學嗰啲揀新兵， 揀卒 就俾嗰啲弱隊揀先。 嗯， 係啊，所以咧你 NBA 咧，如果你去到咁上下，成績唔好，你不如一路蹬到落包尾啦。等到落包尾咧，下一次你揀先。 順位一二三。 係，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將個薪酬咧係定咗嘅，即係有一個叫做 你唔好有錢大曬。 唔係 salary cap， 唔係任何，即係好似英國咁咧，或者歐洲咁咧，你有錢你咪掟咯，我掟好多錢，我嘅班費等於你嘅幾倍、十倍、八倍都得。你一個球員一億英磅買唔起，我買得起咁。美國唔得嘅，定咗你咁多球員，你買你好貴買一個咧，其餘嗰兩就有兩個好 平。你唔夠錢買其他人啦。 係啦，冇啦。咁所以呢個咧就 呢個思想係咩咧？反壟斷化， 即係保證有個循環啊。雖然結果出嚟咧，都有啲球隊可能幾廿年都攞唔到冠軍嘅，但係理論上、原則上你係得噶嘛。 嗯， 即係你問題，你可唔可以？你適唔適用一個好嘅教練？個教練適唔適揀卒咁嘅問題啫嘛。 起碼季後賽啊， 係啊，有季後賽同埋你，即係你變咗弱隊有一個希望啊。即係因為你我成績咁曳，咁我就揀先喎，係嘛？我尾二，我就揀尾二，我第二個揀，咁即係我有機會可以翻身啊嘛。 你而家要良性循環咯， 唔係啊，即係要即係至少佢個制度係保證咯。你而家英國冇㗎，蘇格蘭更加啦，得兩隊打波嘅啫嘛，唔係你啊我，西班牙唔係皇馬就係巴塞啦，你蘇格蘭唔係塞魯迪就係流浪㗎， 即 係 歸邊啊啲？ 琴晚有冇睇啊？ 琴晚有，即係咁咧，然之後咧，即係你。你即係美國個制度係 OK 嘅，係嘛？咁啊睇得到睇啊，即係呢因為佢冇辦法啦，佢唔會好似英國佬咁搞嘅，搞呢個咩降班啊，升班啊， 要皆大歡喜，啊，即係要各個班主、各個球隊歡喜， 因為要佢搞做生意啊嘛， 因為你各個班係。關係到你呢個州嘅球迷啊嘛， 同埋佢 你唔好等佢太辛苦啊嘛。 同埋強弱懸殊咧，因為佢商業化啊嘛，你強太強嘅懸殊 咧。垃圾時間邊個睇？ 唔係，同埋唔係個弱隊啊，邊個肯投資啫？係咪先？我投資一支球隊擺落去賺唔到錢嘅喎。咁而家實在係嗰啲買英超球隊，中國已經即係哇頭即係損手爛腳都唔知幾多。中國買過幾個幾班㗎。啊！而家都仲有幾 靠錢買唔得嘅 咩復係咪復星啊？唔知我唔記得啦。恒大都買過啦， 足球都係文化嚟嘅。 係啊，你而家英國嗰啲冚唪唥蝕錢㗎，嗰啲油王買對曼城唔蝕錢啊。但係即係美國佬就唔得㗎嘛，所以佢呢個制度有保證咧，即係你買任何一支球隊，你買一支最弱嘅球隊，你都有機會賺錢。你話即係美國人諗嘢係喺從商業嗰度睇，某個程度有佢公平性。 嗱，我講個惡性循環啦， 係 就係人類。人類即係惡性循環咧， 真係衰啊！林美講呢啲， 佢個人口啊，係冇封頂咧，呢個係唔得嘅，即係地球咧係會俾佢踩冧嘅。 係 我尋日去街市買魚，見到即係慘劇啊！ 哦， 慘劇啊！即係屠殺嬰兒，即係唔係話《西遊記》食人心果啊？ 嗯， 屠殺嬰兒。兩位食過大魚未？ 嗯， 大魚 係 長長嘅。 嗯， 大魚未？ 一條大嘅帶嘛。 帶 係 啊，即係海帶嘅帶。 係咪啦？係啦， 即係帶嘅帶。 啊，係 大魚。 哦 ，OK。 大魚，你見過有幾長嘅大魚？ 好少去泰市啊，唔好意思。我即係冇辦法啦。嗰啲濕濕滑滑地方我怕去啊嘛。 大魚，我最長嘅見過 係 接近三米。 嗯， 三米。 接近三米十尺， 十尺噶咯， 系好而家谂系好恐怖嘅， 系。 但系近年咧见过最多都系米零嘅啫，即系五尺嘅已经算系大噶啦。 系 大嘅咩意思咧？系有肉， 係厚， 嗯， 即係你食佢肉嘅啫嘛。 係啊， 但係我尋日喺街市見到嗰啲帶魚咧， 係 如果長度大細嚟講咧，只係魚苗嚟嘅啫， 係啊， 兩尺都唔到， 嗯， 即係半米左右嘅啫。 哦， 其實係冇肉嘅，係、 嗯、 得棚骨，即係未發育啊。咁但係佢已經係成年魚啦。呢、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嗯、 即係你刮網刮得緊要過頭， 竭澤而漁啊！ 係啊，使到佢唔能夠發育 冇得 到大，係，所以佢被迫咧縮短個生命期，又縮短咗嗰、那個啊，即係嗰個生育期。 嗯， 不過要聽支歌先啦。 聽翻講咩啊？ 講《西遊記》人物欣賞啊。 好啊。 啊，次官呢個魔王重歸。咁啊，聽支歌啦，從頭開始。張敬軒。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无暇于白纸，从编写一。